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七怪今天的斗魂其实还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场等待他们去完成。自己连吃了两根，给其他一人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一脸得意。第一次参战就获得了一个积分，他怎么能不兴奋呢？尤其是自己除了消耗一些魂力给戴沐白提供了一根蘑菇肠之外，根本就什么都没做，连原本想要准备在擂台上逃避对方攻击的计划都没来得及实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七位弟子，不禁暗暗点头。这些少年最大的才不过15岁，能够在斗魂场上取得这样的佳绩，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该去参加团战了，由于报名比较晚，你们应该是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出场。记住，你们要面对的是30级以上的团队，团战不同于1对1和2对2，彼此之间的配合远比单打独斗的强势来得重要。对方既然是团队作战，就不会缺少各类魂师，至于是怎样的组合，就要看他们对组合的理解了。 大师，我们的配合难道您还不放心吗？小三，你是控制系魂师，待会儿动手的时候你来指挥，我们大家听你调遣。 好，待会儿沐白、小五、竹青你们三人主攻，沐白居中，小五和竹青在两侧策应，我居中尽可能控制对手并辅助你们攻击。胖子，你留在后方，用你的凤凰火线做远程攻击，并且保护小奥和蓉蓉。小奥，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把你的三类香肠给每人配备一根，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的魂力还充足着呢。 蓉蓉，注意保护自己，你和小奥都不要远离胖子身边，如果对方向你们发动攻击也不用紧张，我会帮助胖子一起保护你们。 紧张是什么？我似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绪。 那好，我们走吧。 团战的场地明显要比1对1和2对2的大得多，选手休息室中也显得格外热闹，至少有30多名魂师等在这里。要知道，在整个巴拉克王国，像索托大斗魂场这样规模的斗魂场也只有2个而已，一个是这里，另一个就是巴拉克王国的首都中的巴拉克大斗魂场。可以说，巴拉克王国中只要肯参加斗魂比赛的魂师几乎都聚集在这两座城市之中，否则这里也不会有这么多魂师了。根据武魂殿的统计，全陆地的魂师总共不超过10万人，其中巴拉克王国常驻魂师也只有2000人左右而已。由此可见，大斗魂场能够吸引多少魂师。哪怕是像弗兰德和赵无极那样级别的魂师，也有不少参加斗魂大赛的。因为等级高，实力强悍，他们能从大斗魂场中得到的收益极为可观。要不是赵无极仇家多，弗兰德又自视甚高，在学院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说不定他们也参加斗魂大赛了。果然如大师所说，史莱克七人被安排在了倒数第二个出场，他们并没有到外面去观战，七人中有4人都经历了2场斗魂，魂力都有了一定的消耗。尽管有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但魂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趁着还没有轮到他们出场之前，七人在角落处坐了下来，静心凝聚魂力，准备待会儿的斗魂。如果只是一个人戴着面具，或许还不会引人注目，但当7个人戴着同样面具同时走入这团战休息室时，就不得不被别人注意了。大多数魂师看到唐三一行人的时候都流露出了警惕的神色，虽然看不到史莱克七怪的脸，但从身材和衣着上也能看出他们是3女4男的组合。在魂师团体中，女性魂师的数量只有男性的1/5，这样的组合就已经有些奇怪了。正在唐三七人默默修炼等待出场的时候，一名身高超过2米极其壮硕的大汉突然朝着他们的方向走来。这人看上去30多岁的样子，赤裸着上身，露出夸张的黝黑色肌肤。不用问，他是一名力量型魂师。 喂，小姑娘， 看身材不错呀，遮着脸干什么？让哥哥瞧瞧。 哼，滚！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小丫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他说让你滚，你没听见吗？ 找死！耶！ 大汉怒目圆睁，右手骤然下挥，朝着戴沐白就拍了下来。戴沐白右拳自下而上迎上了对方手掌，砰的一声闷响，大汉的身体晃动了一下，戴沐白却向后退了两步，邪眸似瞳，同时闪过一丝冷光，强烈的杀机顿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出来。史莱克七怪一边的众人自然看得出戴沐白是吃亏了，作为强攻系魂师，戴沐白虽然没有用出武魂，但魂力是可以作用在攻击上的，被对方震退两步，显然对手的魂力要高于他。要知道此时的戴沐白已是37级魂尊，而且马上就要进入38级境界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被对方所击退，那么面前这极其健壮的大汉很有可能就是一名38级甚至是39级的魂尊，在30级一档中他的魂力已是顶级的存在了。 住手！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只见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男子大步走上前来，也没看他如何做事，似乎只是迈出了两步就来到了戴沐白和那名高大壮汉之间。 你们不知道斗魂准备区是不能私斗的吗？这是大斗魂场的规矩，要打到斗魂台上去打。 哦，主管，是我不好，一时没忍住。 你们就是今天新注册的那个组合史莱克七怪吧？行了，你们也不用在这里争，正好今天你们彼此就是斗魂台上的对手，有什么恩怨自己到斗魂台解决。狂熙，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在我的地盘闹事，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给我记住了。 是，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狂熙强壮的身体和他那一脸善笑的样子看上去极不和谐，当他的目光转向戴沐白时立刻就变得冷厉起来，伸出一根手指朝戴沐白点了点。 小子，我们待会儿走着瞧，不打得你妈妈不认识你，老子就不叫狂熙。 不要被表象所蒙蔽，狂熙，狂战队的队长，狂战队所有队员都是35级以上的实力，来到斗魂场注册七天，团队已经获得了魂尊级七连胜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够完成十连胜，将直接进阶同斗魂，以他们的实力，就算是在同斗魂一级的30级团队中也会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你们自求多福吧，如果自认为实力不够，上台后立即认输，狂战队出手，非死即伤。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登上团战斗魂台就遇到了根难啃的骨头。哼，非死即伤啊，我倒要看看是谁非死即伤。 那个狂熙不简单。戴老大，你记得刚才这主管说的第一句话吗？不要被表象所蒙蔽，他是在点醒我们。狂熙这个人绝不像表面那么粗犷，能够成为战队队长，带领自己的战队获得七连胜，给其他组合都带来恐惧的感觉，绝不只是实力就能做到的。这家伙恐怕是特意来试探我们的实力的。 很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谨慎一些。大家听好了，一旦形势不好，不要勉强，立刻使用小奥的蘑菇肠飞离斗魂台，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对方的优势在等级高，那个狂熙既然以熙为名，武魂应该是犀牛，为偏防御的力量型魂师，展开攻击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与他硬碰，先攻击其他防御不高的魂师。这个狂熙就交给我吧，我会尽可能地控制住他。 13区的团战斗魂一共有5场，史莱克七怪在前面3场的斗魂中获得了半个时辰的休息时间，终于要轮到他们出场了。史莱克七怪是和狂战队一同走出魂师准备区的，此时他们也终于看到了狂战队的全部成员。身材雄壮高大的狂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两名与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看上去两人相貌有些类似，应该是一对兄弟，身材普通，脸色阴沉。再后面是一名妖艳的女子，也是狂战队唯一的女性，浓妆艳抹，看不出年纪，但从身材来看应该已经超过了20岁，穿着更是极为暴露，上身只有抹胸，下身虽然穿着裙子，却薄如轻纱，隐约之间能够看到其中的肉光。妖艳女子先向史莱克七怪最前面的戴沐白抛了个媚眼，戴沐白却看都没看她一眼。她见过的美女多了，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浓妆艳抹的，根本没有半分兴趣。戴沐白没兴趣，不代表其他人也没兴趣。譬如某胖子此时已是邪火上升，暗暗吞咽着口水。妖艳女子背后是两名身材瘦小的青年，目光闪烁，不停地四处看着。走在狂战队最后的那个人年纪最大，至少已经40开外，看上去很普通，穿着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是出现在斗魂场，很难让人把他和魂师二字联系在一起。史莱克七怪在观察对方，对方自然也在观察他们。可惜的是，史莱克七怪这边除了胖子的身材有些特异之外，其他人只看身材都很正常，脸又被史莱克面具蒙住，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出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